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议事大厅内的所有家具摆设已经被完全清空，小五搂着唐三的尸体在大厅中央，宁荣荣和奥斯卡分别站在两侧，其他人围在外围，尽量将更大的空间让给他们。此时此刻，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焦急凝重的神色。唐三如果能够复生，那么一切都还有机会。如果唐三就这么死去，不只是天斗帝国要灭亡，星罗帝国也同样无法逃脱魔掌。到时候，大陆就真的要成为比比东的天下了。不论是从亲情、友情，还是从整个大陆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在心中默默地为唐三祈祷着。不只是在这里，整个嘉陵关内百万大军此时此刻在歌龙元帅以及众将领的带领下都已经跪倒在地，朝着议事大厅的方向为他们的海神大人蓝浩王而祈祷。在他们心中，蓝浩王是永远的战神，战神不灭。宁荣荣和奥斯卡对望了一眼，他们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那份坚决。他们并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对于复活唐三，他们甚至连半分把握都没有。先前双手相握出现那奇异光彩的时候，他们心中都得到了提示，十万年第九魂技的第二技能正是武魂融合技复活之光。武魂融合技复活之光，复活条件，死后一个时辰内身体未残破，复活后实力恢复 50%。宁荣荣与奥斯卡同时失去魂力一个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甚至是有史以来最为强悍的辅助系复活技能。但这复活之光所指的复活对象是针对于人类的，复活一个人和复活一位神是截然不同的。先不说他们这复活之光对唐三是否有用，就算真的有用，复活一个人和复活一个神的代价能一样吗？这些问题换了任何人都犹豫，但此时此刻却已经没有让奥斯卡和宁荣荣思考的时间了。如果他们不站出来，或许眼前的这些人就已经会变成尸体。这是最后的希望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就算是永远失去魂力，他们也心甘情愿，甚至是付出他们的生命。这最后的一丝希望就在眼前，让他们怎么能够放弃？看着唐三那毫无生机的尸体，宁荣荣在心中默默祷告。 三哥，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前面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们付出。可以说荣荣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拜你所赐。今天就让我和小奥将这份恩情还给你吧。大不了就是我们一起在地狱路上作伴。 小五，你让开吧。 小五抬起头，他的双眼中此时已经没有了泪水，原本绝望的眼眸中现在只充斥着最后一丝希望。看着他的眼睛，宁荣荣和奥斯卡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他们毫不怀疑，如果唐三没有复活成功，小五必将随他而去。他们的生命似乎早已经融为了一体。 拜托你们了。 小五低下头，在唐三的嘴上轻轻一吻。在他将唐三的尸体放在地上时，全身都在不停地颤抖着，体内似乎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在左冲右突，试图从身体中突围而出。尤其是在他吻上唐三的那一刻，小五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已是一片冰冷，整个人的皮肤都开始微微泛红起来。此时大家关注的目光都在唐三身上，谁也没有注意到小五身上的变化。小五缓缓退到旁边，此时他已是双拳紧握，体内那股冰冷到极致的能量似乎变得更加强烈了。他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走火入魔。在唐三的心脏被比比东捏碎的那一刻，他的心也仿佛破碎了，整个人都陷入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状态之中。也正是在那之后，这冰冷的气流才逐渐出现，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小五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甚至没有去思考关于自己的任何事，在他眼中只有唐三。 牙齿咬着自己的下唇，双手更是握得紧紧的，目光完全凝聚在唐三身上。奥斯卡和宁荣荣几乎是同时抬头看向彼此，从双方的目光中，他们看到了坚定。挪动脚步，他们分别来到唐三身体两侧站定，同时抬起手，食指紧握，强烈的魂力波动奔涌而出，魂环一个接一个从他们脚下浮现而起，盘旋而上。当那最后的红色魂环出现时，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奥斯卡和宁荣荣虽然说得肯定，但复活一个人对他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更何况是复活一个神。当初小五的复活是建立在他的肉体没有任何损伤，灵魂隐藏于唐三魂环魂骨之中，通过魂环魂骨的重新回输，再加上天材地宝的神药为引，才令小五重生。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并不是真正的复活。此时此刻，唐三尸体上的巨大的伤口在众人眼中是那么清晰，他的胸腔里已经没有了心脏，他与比比东最后的神魂碰撞之后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的迹象，很有可能神魂被破。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有几成复活的机会谁也说不清，但众人都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话当作是最后的希望，他们更不愿相信唐三真的死了。 开始吧。 宁荣荣点了点头，两个人的目光同时亮了起来。奥斯卡的双手已经完全变成了白色，而宁荣荣的双手上则充满了九彩光晕。在众人眼中，奥斯卡和宁荣荣身上的其他八个魂环都变得暗淡下来，甚至消失不见，唯有那第九魂环骤然大亮，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两圈红色光环飞快地扩大，将彼此的身体笼罩在内。当那两个红色光环合二为一时，奥斯卡手中的白色变成了粉色，而宁荣荣手上的九彩光芒反而变成了白色。粉白两色光芒交相闪耀，澎湃的光芒骤然爆发开来，顿时整个议事大厅之中都充满了无比奇异的能量气息。这股能量气息给人的感觉并不咄咄逼人，也没有强大的压迫力，但却依旧能让人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能量有多么庞大。一个直径十米、高三米的金色光罩就在这光芒扩散的时候悄然出现，将奥斯卡和宁荣荣还有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其中。前一刻还在剧烈波动的能量在这一刻骤然收敛，全被那光罩笼罩在内，光罩里的情景也开始发生着变化。 这是小奥他们故意释放出的能量，阻挡他们这个技能的气息外放。这些孩子们真是长大了，这种时候依旧能够保持冷静。 众人围在那金色光罩外向内看去，感觉上那金色光罩就只有阻绝能量的作用，并不能隔绝其他东西。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光罩内的情况，同时唐昊、独斗罗、黄金铁三角、小五他们都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应变，以防有可能出现的比比东。那金色的光罩内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奇异的世界。伴随着红光的包裹，地面上的唐三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身体却出现了奇异的变换。两个人身后各自浮现出一个虚幻的光影，奥斯卡背后出现的是一个黄色的身影，身材修长，似乎穿着一件黄色长袍，头戴高冠，身体周围有柔和的黄色能量波动。而宁荣荣背后则出现了一个九彩身影，九彩长裙围绕，还有无数彩带飞扬，明显是个女性的身影。这两个身影出现后，原本散发着红光的两个魂环消失了，奥斯卡和宁荣荣就那么彼此握住对方的手，闭上了眼睛，两个人的身体也在背后的光影照耀下释放着同样的光彩。他们背后的光影渐渐前移，与他们的身体渐渐融合，虚幻的身影变得越来越真实，而奥斯卡和宁荣荣却消失在那光芒之中，仿佛是与那虚影融合了。 大师，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这层次的武魂融合技本就少见，更何况是技能融合产生的武魂融合技。我们要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创造奇迹。让我们一起为小三祈祷吧，小三不会死的，一定不会。 他们都各自闭上了眼睛，在心中默默地祈祷着。虚影本体融合完毕，出现在那金色光照中的正是一名身穿黄色长袍、头戴高冠的男子与一名身穿九彩长裙的绝色女子。奇异的是，他们的身形虽然出现了变化，装束也变成了这奇异的样子，但脸庞却依旧是奥斯卡和宁荣荣。此时此刻，两人脸上流露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光芒，在他们各自身体周围都渲染着奇异的光彩。虽然能量波动被那金光隔绝了，但这个时候外面的几位封号斗罗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神圣气息是何等庞大。他们甚至感觉到，如果这气息从金色光照中涌出，他们是绝对无法抗衡的。握住的四只手缓缓松开，奥斯卡和宁荣荣各自将手收回自己胸前，做出捧心的动作。奥斯卡所画的黄色男子双手之中，一个粉红色的光球缓缓浮现而出。伴随着这光芒的出现，奥斯卡身上的黄色却在渐渐地变得稀薄。宁荣荣的情况和奥斯卡差不多，只不过他手中出现的却是一个九彩光球。这两个光球在他们身前交相辉映，释放着柔和但又无比强烈的能量波动。在众人之中，接触过神力最多的就是小五，他也清楚地知道奥斯卡和宁荣荣当初在完成最后一个魂环吸收时所发生的情况。小五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体上的痛苦，在他双手之中红色魔纹隐现，但他却硬生生用意志力强行压制着体内那冰冷的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任何痛苦的表情或者是一丝声音。 这就是食神和九彩神女吗？可有希望了？小奥和蓉蓉的这个第九武魂融合期似乎引来了两大神奇的降临，暂时借助了他们的力量，难怪他们说这个技能能够帮助哥复活。如果是神奇降临，那就真的有可能了。按照属性来看，这两大神奇应该也是辅助系的，两个辅助系的神帮助哥复活，就一定有机会，一定有机会的。哥，你一定要活过来。 小五强烈的祈祷信念令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之中，而就在这状态中，原本已经浮现在他皮肤上的红色魔纹竟然被硬生生地压制住了，连那冰冷的能量也在这执着的信念压迫之下渐渐消失在经脉之中，令小五脱离了痛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